就是来自张惠妹带来的曲目叫做《简爱》，它来自天高地阔的台东山林。当时陈志远和陈富明两位资深的音乐人第一次在 pub 里面见到他的时候，他说他很喜欢唱歌，最想做的事情呢就是想开一场万人的演唱会，而他的爱好呢竟然是打猎。继续来分享一下同时期出道的孟庭苇，真的还是假的。 是假的。